擦小背心，全部看得很顺眼，使我睁大眼。春风一吹，不过一瞬间，时代已曲终人散，不要赶时间。 一双双在淡妆，小姐怎么称呼？ 手快脆，想约你找个女伴，漫游的人流。 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，